恭读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。耶稣举目一望，看见妇人把他们的献仪投入银库内，又看见一个贫苦的寡妇把两文钱投入里面，遂说：我实话告诉你们，这个穷寡妇比众人投入的都多，因为众人都是拿他们多余的投入作为给天主的献仪，而这个寡妇却是从她的不足中把她所有的一切生活费都投上了。末世言论。有些人正谈论圣殿是用美丽的石头和还愿的献品装饰的。耶稣说：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，拜那时日一到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。他们遂问说：师父，那么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？这些事要发生的时候将有什么先兆？耶稣说：你们要谨慎，不要受欺骗，因为将有许多人假冒我的名字来说，我就是墨西亚，又说时期近了，你们切不可跟随他们。你们即使听见战争及叛乱，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要发生，但还不即刻是结局。耶稣遂又给他们说：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，国家攻击国家，将有大地震，到处有饥荒及瘟疫，将出现可怖的异象，天上要有巨大的凶兆。但是这一切事以前，为了我名字的缘故，人们要下手把你们拘捕迫害，解送到会堂，并囚于狱中，且押送到君王及总督之前，为给你们一个做见证的机会。所以你们心中要镇定，不要事先考虑申辩，因为我要给你们口才和明智，是你们的一切仇敌所不能抵抗及辩驳的。你们要为父母、兄弟、亲戚及朋友所出卖，你们中有一些要被杀死。你们要为了我的名字受众人的憎恨，但是连你们的一根头发也不会失落。你们要凭着坚忍保全你们的灵魂。即使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军队围困，那时你们便知道它的荒凉近了。那时在犹太的要逃往山中，在京都中的要离去，在乡间的不要进京，因为这是报复的日子，为要应验所记载的一切。在那些日子内，怀孕的及哺乳的是有祸的，因为要有大难降临这地方，要有异怒临于这百姓身上。他们要倒在贱人之下，要被掳往列国。耶路撒冷要受一民蹂躏，直到一民的时期满现。在日月星辰上将有异兆出现，在地上万国要因海洋波涛的怒号而惊慌失措，众人要因恐惧等待即将连于天下的事而昏厥，因为诸天的万象将要动摇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威能及莫大光荣乘云降来， 这些事开始发生时，你们应当挺起身来，抬起你们的头，因为你们的救援近了。耶稣又给他们设了一个比喻，你们看看无花果树及各种树木，彼时你们看见它们已经发芽，就知道夏天已经近了。同样，即使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了，也应知道天主的国近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非等一切事发生了，这一代绝不会过去。天地要过去，但是我的话绝不会过去。你们应当谨慎，免得你们的心被宴饮沉醉，即人生的挂虑所累时，那意想不到的日子临于你们。因为那日子有如罗网，临于全地面的一切居民。所以，你们应当时时醒悟祈祷，为使你们能逃脱即将发生的这一切事，并能立于人子之前。耶稣白天在圣殿施教，黑夜便出去，到名叫橄榄的山上住宿。众百姓清早起来，到他跟前，在圣殿里听他讲道。